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09集，惊天逆转，彻底混不下去了。程俊是在黛然微博下面发的评论链接，评论很快就被人回复点赞，一路扶摇直上，占据热门第一。刚开始黛然发这条微博的时候，还真有人内涵魏大师是不是借助这件事情在炒热度，却没想到不到几分钟，一个评论的链接就出现了。从里面的对话可以听出来，一个是魏大师，一个是黛然。很快微博评论下面又有惊邪的人爆料， 戴老师在惊邪会议室的原话，高级学员涉及抄袭，不逐出惊邪，后果你们也清楚。 这句话彻底引燃了众多网友的怒火。在反观戴然又当又立的微博，围观的群众都替他感觉到羞耻。他自己说的没错，他确实就像一个跳梁小丑。 戴老师，你为什么还要发微博？ 黛然办公室，站在他这边的几个人呆呆地坐到了椅子上，好像站错队了。办公室里，一行人面面相觑，背后冷汗直流。不管是因为得罪了魏大师，还是因为参与了秦冉跟秦宇这方面的风波，他们好不容易走到惊邪的位置，这件事之后只怕都要分崩离析了。黛然在这之前就没有想要给魏大师跟秦冉留路，却没想到这些反而应验到了他的身上。被赶出惊邪这还算好的，往坏处想，他们以后在小提琴界根本就混不下去。与此同时，在学校的秦宇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找到那乐谱的手稿，发完照片之后，秦宇就坐等黛然的好消息，顺道回了学校。去新生接待处逛了一遍，找到了昨天接待他的那个学生会部长，两人早就交换了联系方式，在聊入会的事情。这期间内，黛然的好消息一直没有传来，秦宇觉得意外。等回到寝室后，他才发现室友看他的目光有些不一样了，这让秦宇有点惊讶。他走到卫生间，关上了门，一个电话直接打过来，是宁晴的。宁晴的声音十分慌乱， 玉儿，你现在没事吧？ 妈，发生什么了？ 秦宇坐在马桶盖上，尽量压低声音。 玉儿，你听我说，微博上的事情我去找你姐姐，你别慌，妈这辈子就指望你了。 宁晴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听着手机那头的忙音，秦宇懵了一下，他连忙打开微博。发了那条手稿的微博之后，他就出门去找学生会的那几位学长了，完全不知道这一个小时内微博上已经发生了惊天逆转。他点开自己最新的一条微博，评论热门早就换了新的，又顺着几个网友说的关键词，秦宇手指颤抖着顺着爬过去，看清了魏大师发的视频，甚至还有一堆手稿的图片。秦宇手中的手机掉在了地上，他目光呆滞地坐在马桶盖上，心里只有两个字，完了。这是我用了一个月才写出来的，这条微博这时候怎么看怎么讽刺。秦宇连忙又捡起手机，翻出这条微博想要删掉，然而怎么删也删不掉，微博似乎被谁控制了一样。这会儿秦宇整个人崩溃了，他明白了刚刚那群室友用那种目光看他的缘由， 三个室友的目光毫不掩饰地流露出直白的恶心。想到网上大部分的网友都要用这种目光看他，秦宇终于惊慌了。他开始懊悔为什么最后要发这样一条微博，尤其是林家看到这些会怎样呢？沈家看到这些会怎样？他是不是要被赶出小提琴协会呢？秦宇慌乱、悔恨又茫然地看着卫生间的大门，甚至于他开始后悔，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跟秦冉争？如果没有，他是不是跟汪子峰一样也能去 M 州，也根本不会发生现在这样的事情？这样的想法一旦出现在了脑海中，根本就挥斥不掉。云锦小区，秦汉秋在接宁晴的电话。宁晴知道自己联系不到秦冉，但她却知道秦汉秋跟秦冉还有联系。 雨儿也是你的女儿，小时候你对她那么好，你就一点也不担心她吗？网络舆论有多大你知道吗？雨儿那么好强，要是因为这件事想不开怎么办？ 宁晴一句一句的让秦汉秋开始担心起来。对于秦宇，说实话，秦汉秋毕竟是从小宠到大的，又是自己亲生的，他不可能真的不管他。只是这事儿涉及到秦冉。秦汉秋忧心忡忡地去敲开了秦玲的门。秦玲还在电脑边玩游戏，他电脑上放着一串别人看不懂的字符。秦汉秋收回了目光，然后把这件事跟秦玲说了一遍。秦汉秋心里也知道，如果是他打电话给秦冉，秦冉可能听到秦宇两个字的时候就挂断了电话。听完秦汉秋的话，秦玲看着显示屏的目光终于转了过来，按在键盘上的手也猛地停下。他一双眼眸漆黑，眸光挺冷的。 你看微博了吗？ 什么？ 秦汉秋一愣，一头雾水。秦玲冷笑一声，直接伸手按了几个键，游戏页面缩小，转到了微博页面。 昨天这件事就发酵了，秦宇不但没有发声，还雪上加霜。 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翻着微博评论，声音显得很平静。 你去问问你前妻，他现在让你求姐姐，昨天晚上他有帮姐姐求秦宇吗？他是不是跟你说这件事对秦宇伤害有多大？哦，对了，记得转告他，问问他有没有想到，若是没有证据，这件事对姐姐伤害有多大。 听完秦玲的转述，秦汉秋整个人愣住了。宁晴说的言语不详，秦汉秋确实不知道里面竟然还有这种内情。而且他能肯定宁晴根本就不会帮秦冉求秦宇。 小林，我…… 秦汉秋有些不敢看秦玲那双又黑又冷的眼睛。 不用说对不起。 秦玲收回目光，打开游戏，淡淡开口。 毕竟你眼瞎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以后记得有什么事先跟我说，我不想到最后因为这件事跟你老死不相往来。 秦汉秋听完羞愧地关上了秦玲的门，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宁晴又迫不及待地打电话过来了。之前在云城的时候，秦汉秋把宁晴的手机号拉黑了，现在宁晴来京城换了个手机号，自然能够通话。秦汉秋把他的号码再度拉黑，他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目光正正地看着窗外。这会儿的秦冉根本不知道微博上发生的事情，他只是在跟常宁通话。 巨额又出问题了。 常宁这会儿在129总部翘着二郎腿帮巨鳄联系秦冉，秦冉拿着手机从楼上下来。 你能不能？ 不能。半眯着眼睛听到这句话，他忽然清醒。常宁一愣。没有为什么，不要问为什么。 秦冉手掌心贴着额头，十分头疼。让他们自己打架去。长宁那边挂断电话，然后打开群。 巨鳄，你们自己打架去。子牙，点接 PG。 语气还挺幸灾乐祸的。秦冉挂断了电话，然后坐到了沙发上。程俊看到他过来，收回了腿，努力别让自己露出得意洋洋的傻逼样。然而秦冉根本就没有看他。程俊就随手把电脑放到桌子上，眉眼轻染。 你以前是短发。 秦冉靠在沙发上，打开一款游戏，没有抬头，敷衍的嗯了一声。嗯。 后来怎么长了？ 就有一年忘了剪，他自己长了。秦冉手指按着手机，顿都没有顿一下。程木立马开口：“ 秦小姐，你这都能忘？” 一句话没有说完，程木被程俊扫了一眼，他立马闭嘴。 你也是宋绿婷，这个名字我有点耳熟。 程俊继续端起了茶杯，风轻云淡地转了话题。秦冉挑眉：“ 当然耳熟，去年国家队状元，京大。”物理系。 哦。 程俊喝了一口冷水，不感兴趣的哦了声。 程俊。 程俊抬了抬头，看向刚从楼下上来的程金。 你不是有程土的事情要告诉我？ 是。 程金立马跟着程俊去了楼上书房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